天迎来第一缕清新阳光，每天奉上第一道信息早餐。新闻晨报，每天清晨六点与您相约。 北京时间早上6:01，欢迎打开北京新闻广播，聆听全天精彩节目，从新闻晨报开始。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赵龙。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腾欢。新闻晨报为您带来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今天是2021年12月31号星期五，农历11月28。今天机动车尾号4和9限行。 新闻晨报今天为您送上2021年岁末特别报道，主要内容有： 本市9条段地铁线路今天开通； 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筹备工作基本就绪； 我国超过12亿人完成新冠疫苗全程接种； 2021年，中国航天发射次数达到55次，位居世界第一。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 下面是详细内容。2021年的最后一天，北京地铁集中上新，共有9条段地铁线路开通。新闻广播记者宗小畅正在地铁11号线采访，让我们来听他刚刚发回的报道。 走进地铁11号线西段冬奥支线的列车车厢，蓝白色基调的装饰仿佛将人带入冰雪童话世界。冬奥会吉祥物冰墩墩和雪融融在车门迎客，雪花形状的顶灯创意新颖。11号线西段列车车头仿照国宝大熊猫的形态设计，客室车门两边的扶手杆是仿照冰球杆的设计。电子地图报站是由一个卡通人物从这一站滑雪滑到下一个站。电子地图上还可以显示车辆的拥挤状况，车辆的信号系统可以实现全自动驾驶，实现车辆自动唤醒、自动按图运行和自动休眠。今天开通的北京地铁11号线西段又称为冬奥支线，线路全长约 4.2 公里，共设4座车站。目前模式口站暂缓开通运营，金安桥站可以实现11号线与地铁6号线以及磁浮 S1 线之间的换乘。11号线西段冬奥支线的开通将直接服务北京冬奥会，同时也将成为本市第一条智慧轨道交通示范线路。今年是本市轨道交通开通线路最多的一年，北京地铁今天开通19号线一期、17号线南段、11号线西段、机场线西延、8号线三期剩余段、14号线剩余段、S1 线剩余段、昌平线南延、清河站和16号线中段、玉渊潭东门站9条线段，新增运营里程 56.1 公里。本市轨道交通运营里程达到783公里，横跨东西、纵越南北的地下交通动脉将为市民出行带来更多便利。 在北京地铁线路延展的同时，京津冀地区的铁路路网也在不断完善。京张高铁昨天迎来开通2周年的纪念日，两年来京张高铁共发送旅客1380多万人次。 京张高铁让北京冬奥会的3个赛区紧密相连，人们从北京乘坐高速列车可以在半小时内通达延庆赛区，在1小时内通达张家口崇礼赛区。 北京冬奥会开幕前，京张高铁将执行冬奥列车运行图。北京冬奥会期间，京张高铁的车站将开设专用通道，保证赛事相关人员便捷通行。 2021年是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筹办的关键之年，一系列测试活动的举办为明年的冰雪盛会做好了准备。来听一下体育广播记者于博川的报道。 当雪车飞驰在雪游龙的赛道，当冰刀划过冰丝带的冰面，每一项北京冬奥会测试赛的举办都是对场馆一次全方位全要素的检验。从今年10月初到12月底，陆续在北京、延庆、张家口三大赛区的竞赛场馆共举办了10项国际赛事、3个国际训练周和2项国内测试活动，共有来自境外的2000多名运动员和随队官员等来华参加。圆梦冰雪、筑梦冬奥各冬奥场馆的无障碍设施也已准备就绪。北京市的8个竞赛场馆和2个冬奥村的无障碍电梯、卫生间、客房、更衣室、坡道、坐席等数量和比例都达到了赛事运行要求。国家高山滑雪中心场馆运行团队无障碍主管赵玉表示， 冬奥场馆的永久设施的无障碍设施已经建设完毕，临时设施呢是12月底搭建完成，搭建完成之后进行一个无障碍的测试，

这学期朝阳区实验小学开设了40多门课后服务课程，吸引了超过95%的学生参与。利用课余时间，写作业和答疑也都可以在学校完成。胡爱国书记说， 比如说我们的舞狮课程啊，机器人编程的课程，合唱啊，音乐情景剧啊，打击乐管风琴的课程啊等等都有，尽量给学生提供丰富性多样性的课程的选择。我们哪个年级都有学科的主任骨干老师，组织辅导答疑的团队，采取了有集中的还有个性化的辅导，孩子哪方面有他的兴趣爱好，适当的去给他引导，激发他学习兴趣，减轻了学生负担。 2021年，中国航天全年发射次数达到了55次，位居世界第一。这一年，天问一号、祝融号到访火星，嫦娥五号月球样品精彩亮相，天河、神舟、天舟组成了中国自己的太空家园，西河号迈出中国探测太阳的新步伐。 西河号探日任务还搭载发射了10颗小卫星，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博士研究生赵旭瑞参与了其中一颗小卫星的研制工作。让我们跟随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来听听赵旭瑞的感受。 10月14号18:51，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采用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发射第一颗太阳探测科学技术试验卫星西河号。这次任务还搭载发射了10颗小卫星，其中就有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宇航学院飞行器设计专业博士研究生赵旭瑞参与研制的亚太空间合作组织大学生小卫星一。 火箭外的1-2公里的地方，我们就在测控中心感应外面看的，整个天空慌的一下，那一瞬间就很亮，震动感特别强，突然就特别的激动。这个卫星所有的流程我们都是从零开始，边摸索边学习边前进。 在学生时代就能参与研制小卫星，对于赵旭瑞来说意义非凡，属于他的航天故事还将继续。 经过这些年，能够深刻地体会到航天这项事业是大国综合国力的核心体现。2022年就要来了，我希望中国航天能够继续大踏步发展，完成空间站的建造工作。我未来希望能够参与到更多的卫星研制当中，在中国航天事业中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请听评论，让梦想照进现实，愿期盼终有回响。 春秋待续，不舍昼夜。2021年正在远去，然而时光飞逝，记忆不灭。这是不平静的一年，新冠疫情持续，极端天气频繁，大国相互角力，局势风云变幻。这一年，疫情之变、经济之变、形势之变、生活之变交织叠加出这百年大变局。这是不平凡的一年，中国共产党迎来百年华诞，新的百年征程正在脚下蔓延。航天事业蓬勃发展，千年飞天梦化为现实，手可摘星辰不再遥远。教育新政重磅出台，去少儿学业重负，还少儿青春朝气。文艺领域重拳出击，洗尽铅华，留守初心。政务服务细腻温情，民有所呼，必有所应。他是朱雪飞，是千千万万社区接宿集办工作者中的一员。 对于我来说，只要看到回访的时候，居民说解决满意，解决非常满意，幸福指数就蹭蹭上升。 面对大战大考，我们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让期盼终有回响。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事事有回应，件件有着落。他是王永基，是今年刚刚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新党员。 作为一名新党员、青年人，我将接过先辈的光荣传统，继续的努力拼搏， 迎向百年变局。我们始终昂扬向上，充满韧性，让梦想照进现实。航天梦、冬奥梦、强国梦，道阻且长，行则将至。他是李旭，是一名不断攻坚克难的建筑工作者。 我们也会制造一批的大国重器，也希望是在下一个百年，建筑领域呢能够跟随我们党和国家的发展越来越好。 岁月峥嵘，百年风华正茂，征程辽阔，初心终是不改。 梦想路上，我们脚踏实地；期盼之时，我们携手同行。正是一个个平凡岗位上平凡的我们，用心用情办实事，解民忧，用智用才攻难关、克难题，最终铸就了不平凡但暖人心的一年。 为了一个远大的理想而奋斗，是必须要付出努力的。在任何一个工作岗位上，我觉得我都会坚守这个初心。 没有什么高尚啊，或者是真是分内的，咱们这工作还是以实务为主，再好不如老百姓说你好。 只要是我休息，一定是有时间就来跟大家一起奉献，不是一种辛苦，是一种享受。 既然干了这个工作，那就只能是讲付出了。 祝福我们的党越来越昌盛，能够带领国家大步向前，这条路越走越好。 新年的大门即将开启，新的宏图正在擘画，愿勇敢如你，圆梦有你，强国有你，同心奋进。好的，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天气和空气质量。今天早晨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7.0摄氏度。2021年的最后一天，京城以晴为主，光照充足，预计最高气温是5摄氏度，适宜安排户外活动。跨年夜气温依旧低迷，昼夜温差较大，外出要注意防寒保暖。天干物燥，应当及时的补水润燥，并注意用火用电的安全。 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 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50%。 总的来说，今天早晨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7.0摄氏度。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5摄氏度。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7摄氏度。 空气质量方面，今天本市空气质量2级，凉。 今天天安门广场的升旗时间是7:36，降旗时间是16:59。 好，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由贾萌、谭燕杰编辑、赵龙、腾欢播报的新闻晨报，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获取北京的新闻和资讯，你还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明天早上6点继续相约新闻晨报，明天见。 明天见。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 小区居民反映水质浑浊问题未解决，属地回应称水质已恢复。记者实地再探访， 现在等于是慢慢习以为常了，我觉得是温水煮青蛙呀。 家中供暖温度常年不达标，密云一小区居民期盼问题早日解决。 他就是给你走过着，给你放放气儿，给你放放水。我们多次跟他讲，你得从根儿上治病。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今年9月13号，新闻热线6515-9063曾经报道过，家住在顺义区新港庄园小区的多位居民反映，自今年7月以来，家中的自来水水质浑浊，过滤后还有黑灰色不明物质，居民都担心水质安全问题。报道播出后，有居民表示，属地给出了应急处理办法。3个月过去了，新港庄园小区水质问题是否已经解决？新闻广播记者一鸣再次实地探访，来听他的报道。 顺义区李桥镇新港庄园2004年前后交付，17年来小区一直是自备井供水。由于此前一到汛期就会出现水变浑浊的现象，大多数居民家中都安装有滤水器。今年夏天北京降雨频繁，居民们尤其注意饮水安全问题。7月份有居民发现水中有不明黑色物质，摸起来油感明显。当时居民们说， 无意中就把口罩绑在那个水龙头上，说你要是2-3天一打开那个口罩，口罩上边全是黑色的油泥。 在居民们多次反映问题后，顺义区李桥镇新港庄园居委会曾委托相关单位进行过水质检测。水质检测报告显示，所检测项目符合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的卫生要求，但当时业主们对检测报告并不认可。原因是第一，大多数居民并没有参与取样过程； 第二，水质检测报告没有说明水里的不明黑色物质究竟是什么。 虽然说检测贴出来物业说合格了，但是虽然合格还是留着这个黑色的水，我们就是不敢喝。 当时新港庄园社区居委会的工作人员解释说，如果居民对水质检测有疑问，可以调取录像公开采样取样过程。另外，李桥镇政府的工作人员表示，后续会继续进行水质检测。 后续的卫生监督所又来了一轮检测，只要出了结果，我们都进行公示。水体浑浊的现象，各方都在找这个原因。 报道播出后，有居民联系到记者表示，属地政府承诺会要求物业尽快冲洗管道，并提供直饮机免费供居民饮水，同时尽快解决小区水质问题。近日，记者再次致电新港庄园居民，了解水质问题处理进展。居民称，问题没有得到彻底解决。部分居民家中还存在水质浑浊现象， 洗菜也不敢洗，刷牙洗脸吧，您就刷个牙您都能恶心，就有时候有味儿不说吧，就出来那些杂质，不像那段时间刚知道的时候接受不了，顾不上，现在等于是慢慢习以为常了，我觉得是温水煮青蛙呀。 各家各户一般就是洗菜吧用它，反正就要吃的水还是去打去，因为支线管道每个楼不一样，有脏有不脏的，也不知道为什么。 记者向属地新港庄园社区居委会了解情况，居委会代理书记赵先生告诉记者，一直到11月10号之前，属地一直在不间断进行水质检测，目前水可以正常使用。 之前水出现问题以后，政府找专业机构，我们是每天来进行检测，检测完了后来没问题以后呢，我们是7天一检测，到最后呢又是2周一检测，现在已经不用检测了，没什么问题。我们水质检测报告，我跟您持续做到了11月10号。黑色的物质，我们这个检测这个报告上看，就是在更换节门的时候，属于是节门的附着物的脱落。 居民说水质问题没有解决，居委会工作人员却称水质已经没有什么问题，实际情况究竟如何？12月29号，记者再次来到新港庄园小区探访。 您好，我跟您问一下，咱们小区现在的水质怎么样啊？ 不怎么样，不用这是水，都是饮水机里了。这东西你不从根上解决，其实一个管道的原因，再一个水质的原因， 觉得还行。 黄嘛，我偶尔的， 原来好多了。 记者在现场看到，小区内的服务中心旁摆着一个红色的立柜式直饮水机，饮水机前有几位居民提着大大小小的空瓶正在打水。居民们说，家里的水目前可以使用，但饮用水主要还是要靠直饮机。 现在一打这个水了，反正我们都打回来喝。现在不像以前了，以前的水发黄，现在水挺好的。 据了解，小区直饮水机目前已经增加到了10台，在9月18号之后开始对居民免费供水。此后，记者又随机到几位居民家中查看，居民们表示，过滤后还是可以看到有杂质，但更换滤芯的频率少了。目前看来，水质比从前有所改善， 好多了，咱的瓶来，你看，你瞅， 就是第三次冲完了，哎，慢慢有点改变，还可以比以前强100倍。 随后，记者将了解到的情况反馈给正在小区的李桥镇政府和新港庄园居委会的工作人员。两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对于反映水质仍然有问题的居民，他们会第一时间入户查看情况，解决问题。同时，为彻底解决小区用水问题，顺义区已经准备实施新港庄园市政水接入工程。 它现在是外部施工，那个涉及的那个林地要做林地可研，过路过桥要做一个论证实验。 盖个三步手就写完了，外部就可以施工。 此后，记者在顺义区发改委官网也查询了解到，新港庄园市政集水接入工程已经获批立项，用时1个工作日。立项通告显示，项目建成后将达到全区统一供水标准，保障居民用水质量。记者也尝试向施工单位北京顺义市政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了解情况，对方给出书面回复表示，改善新港庄园水质问题共分为2部分，小区内改造工程和小区外市政管道接通工程。小区内改造工程由镇政府和物业公司负责实施，顺义自来水公司已按行业管理规范向物业提出改造要求。小区外市政水接入工程由顺义自来水公司自筹资金实施建设，已完成立项和规划许可证办理，目前正在办理施工招标手续。小区内改造与小区外市政管线同步完成后，可为居民接通市政水。生活用水关系市民百姓的健康与生命安全，期待各方尽快推进，尽早解决新港庄园小区的用水问题。后续进展，新闻热线将持续追问。 近日，密云区十里铺镇明珠花园小区的居民李先生拨打新闻热线6519063反映，小区供暖温度常年不达标。最近这几天，因为大风降温，房间的温度更是低到让居民无法居住。